幅画收藏在卢浮宫，成为绝世经典。你想过吗？如果画中人会说话，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？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听见经典。 北京故事广播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。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前文咱们说到了，在一个叫做梁田坡的地方，草军和唐朝藩镇联军最大的战斗即将开始了。草军可以说是倾巢而出啊，黄巢也出来了。黄巢站在梁田坡上，拿着刀寻找着他唯一认可的那个敌人。你是军人世家出身，你是听战鼓而生的战争之子，你是代北的老大，你有一支黑衣人队伍押军，你打仗不怕死，李克用，出来吧。冲到阵前，让黄巢失望的是，他没看到李克用。在前方有两处方阵，北面黄巢看到了一张干净的脸，部下呢很多带着黄金，虽然说这是他第一次跟这个人照面，但是呢根据军报，他马上猜到了，这就是杨富光和他的中武八都兵。在南面，当头一人呢，就长得没怎么和气了。这五官一看呢，走的就是一粗糙路线，身材魁梧，四肢发达。黄巢不认识这个人，但是在此人身后，倒有一个他熟识的老同志。朱温同学正在一脸淡定地站那儿站着呢，一看老领导来了，也没有一点惭愧的意思。那么呢，前面的这个粗大的汉子正是朱温他舅王重荣。那得嘞，李克用你不在，我就先拿你们这些个开刀吧。黄巢令旗一挥，草军是呼啸而出啊。很快，草军凭借人多力量大的优势逐渐占据上风。杨富光同志脸色惨白，但是呢依然是出入阵前指挥冲击，激进声嘶力竭。在这一刻，他不再是一太监了，而是视死如归的将军呢。王重荣也没有退却，倒不是他有杨富光那么高的觉悟，实在是他本人性格比较直，也好面子。您瞅瞅，杨太监都没退下去，我怎么好意思往下退呢？是不是？可 贵的是，这朱温呢也发挥了视死如归的精神，以打人生最后一仗的这心情啊，坚持不退。十万草军渐渐合围而来，前面这支部队是唐朝不多的精兵之一啊，消灭了他们，谁还敢不服我大齐呢？日近中午，火红的太阳照在沙场上，将这片喊杀震天的土地是映得血红啊。突然，站在高处的黄巢似乎感觉到了有一些错觉，在前方有一阵乌云袭来。黄巢晃了晃脑袋，终于看清楚了，那是什么乌云呢？传说中的鸦军来了。这阵乌云扫地而来，席卷一片，当先一人身材高大，持长剑背长弓，着金甲，袭黑袍，后面呢紧随一队骑兵，其人各异，有的人身材矮小，有人高大威猛，有人凶神恶煞，有人面露微笑，有人面如生铁，有人白袍飘飘。得了，李克用跟他的太保们来了，及时加入战场的鸦军冲进了混乱的战场，鼓舞起唐军的士气，他们重整阵脚开始反击。当然了，您要说黄巢同学怕了，那也不对，我等了你这么半天，你终于来了，你是要把我钱还我呀？黄巢纵马一跃，久疏战阵的他重现沙场，但是你不动还好，一动就坏事了。就是因为太过于兴奋，黄巢冲锋在前，你作为一名领导，是不是也不找个人给你打打盾牌，不小心奔中了流箭了。但好在黄巢体格健壮，射中的也不是什么要害，但是呢要让大齐皇帝轻伤不下火线，不现实。捂着伤口，黄巢调转马头先撤了下去。根据记载，战斗并没有因为黄大哥临时退场而结束，大战持续了一天一夜，死亡数万人，尸体遍布30余里。最后站在良田坡上的是唐朝联军。从多方资料整合来看，草军伤亡比较重，但是呢，唐朝混编军团也好不到哪儿去，据说啊，河中兵团差点打光了，王重荣差点成光杆司令了，而李克用的黑鸦兵团呢也损失了不少。当然也有个别损失不大的，杨富光的中武军团因为是特种部队，八都头各个生还，朱温的损失也有限。以这个朱温多年乡下斗殴的经验，他啊应该知道在大兵团混战之下怎么保存自己啊，贼着呢。比较双方，以伤亡论算是一平局，但是呢黄巢已经无法接受平局了。大唐有着稳定的医疗保险，有源源不断的粮草供应，大把的预备兵啊，而草军地盘是越来越小，用不了多久就将坐吃山空啊。回到长安的黄巢已经意识到情况不妙了，他已经见识过了鸦军的战斗力，但是他没想到那支黑衣军不但敢打敢杀敢冲，而且呢还不讲套路，经常玩阴谋诡计。入夜长安城，根据史书记载，长安城啊是实行宵禁的，现在是战时特殊时期，想晚上出去吃点夜宵那不可能啊。在街角突然冒出了一队人来，这些人呢鬼鬼祟祟，还穿着一身黑衣服，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半夜溜达出来吃烤鸡腿的普通长安市民。在这夜色的掩护下，这帮人摸到了一处仓库边上，这帮人难不成是来偷东西的？这伙人冲将上前，亮出刀来一下砍翻守库的士兵，没多久冲到帐下，瞬间火光冲天，真是不知道这帮人是怎么摸进来的。 郑荣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成功脱身的。根据史料记载，他们还不是干一回就拉倒，后来的数天内天天晚上都来。你说你损失点物资这都是小事儿，但是你造成的影响可是太恶劣了，这典型的恐怖主义啊。照此下去，长安怎么待得下去啊？是不是不安全？但事实上，属于皇朝的长安岁月也已不剩多少了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朝大军开拔到了渭桥，这一回李克用再也不好意思让兄弟部队打头阵了，亲自率领押军冲到了第一线。事实证明，前些天在良田坡一战立下的威慑力还在那儿。前些晚上在长安的那些骚扰工作效果还是不错的，押军一致三战三捷，跨过渭桥直冲长安。这一下呢，李克用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他本来是冲在最前面，但是过了没多大会儿，后面很多人就冲上来了，以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勇往直前。这搞到最后，李克用从先锋快变成压后的了。冲上来是谁？是唐朝各藩镇的兵。前面咱们说过呀，二十七节度使齐聚河中，这个说法有点夸张，但这会儿啊，估计都不止二十七路兵马了。根据杨富光后面的工作报告指出，收复长安一战有七十多路兵马争先恐后誓死冲锋。大家都是明白人啊，战斗没什么悬念呢，这时候你不冲还等什么呀？皇朝也是明白人，我这时候不跑哦，我还等着唐军过来给我拉清单呢，跑吧。唐僖宗中和三年四月八号，长安城，望着四面而至的唐军，听闻越来越近的喊杀声，皇朝站在马前，一脚踏在马镫之上，但是呢，迟迟不能上马。走吧，又不是没离开过。当年，你屡考屡败，不是对离开这种东西熟悉得很吗？环视四周，皇朝要将这长安宫殿永远留在脑海里。在记住了这两年生活的地方后，他终于下令撤出长安。长安，再见了。说再见，再见不会太遥远，若有缘，有缘就能期待明天。皇朝吩咐道说，放两把火，但别弄太大了，这地儿啊，咱们还得回来呢啊，稍微烧着就得了。当然还有一句话怎么说呢，能够实现的愿望叫理想，不能实现的叫幻想。皇朝是带着幻想领着草军走了。当年的进入长安时多威风啊，那时候身着金甲白骨开道，百官跪迎，天下未服。现在他呢有点狼狈，欢送他的是冲天的火焰和敌军震天的喊杀声。这一天离他当天迈进长安整整过去了两年零四个月。在这两年里，皇朝在长安落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，有快乐，有忧愁，有愤怒，有残暴。在离开这会儿，他仍然恋恋不舍地回头望望长安城。曾经的他被唐朝的科举打败，现在他是被唐朝的军队击溃了。可这会儿呢，想走那是不容易的。当年呢，也就是旅馆老板挽留一下他，现在呢，十万唐军对他依依不舍，纷纷表示留步，咱们谈谈。关键时刻，皇朝找回了草军的法宝，下令把一些贵重物品留在路上， 这一金蝉脱壳之际，您还别说，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唐军是纷纷下马争夺战利品。黄巢这边呢，扬鞭狂奔，带领着草军消失在夜色之中。但是前方的路在哪儿呢？从此黄巢又回到了之前早年打游击的状态。中原大地再现草王的风采，在运动当中消灭敌人，在运动当中寻找机会，黄同学还是有希望的。可是呢，出了长安没多久，很不幸，黄巢呢陷进了一个泥潭。当年宋威们没干掉他，高骈们也拿他没办法，就算李克用们联手也没有围住他。那是因为他从不认死理儿，一直坚持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跑的原则。一旦舍弃这一原则，黄巢就开始走向覆灭了。冲出长安，黄巢不往这力量最薄弱的江南运动，反倒往哪儿呢？中武军区。可能是杨富光的中武八都兵把他给惹毛了，我让你们打我，我把你老家给端了。领任务的是孟凯兄，就是当日排挤朱温的草军老将。第一个目标是哪儿呢？蔡州。事实证明，蔡州啊，确实就是一盘菜。草军一致，刚练了一会儿，蔡州秦宗权就打个城门，表示愿意合作，别打了，我愿意成为光荣的草军的一员。这作为一名老军人，孟凯先生已经好久没上过前线了。良田坡之战他就没有出席，他倒没想到哟呵，自己刀未老，威名是依旧在啊。兴奋之下，这哥们儿冲向了第二个目标，陈州。在哪儿呢？现在河南淮阳。陈州呢属于中武军的编制，资料显示跟蔡州、许州相比，陈州的兵马是最弱的。在孟凯看来，拿下陈州那不跟玩儿一样了。但是有句话怎么说的呀？车辙坏于坦途，勇者死于潜水。文艺点讲，那就是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准备玩儿一样拿下陈州的孟凯，离被人玩啊也不远了。一个月前黄巢退出长安的消息传到这儿，陈州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。会议上有一个人表情严肃，郑重告诉在场的部下说，黄巢如果没死在长安，一定会向东边突围，陈州首当其冲，黄巢跟我们中武军素有过节，不可不防啊。说话者是谁呀？陈州刺史赵抽啊，这名听起来有点谐音啊，但是您别多想，就是叫赵抽。赵抽呢，陈州人，世代是陈州的牙将。他呢小时候喜欢行军布阵，发号施令，当过光屁股王。长大以后呢，屡立战功，子承父业，吃上了军粮。在得知草军大败的时候呢，赵抽马上召开会议，判断形势，并且做出了刚才那个已经被事实证明十分准确的判断。透过现象看本质，通过今天看明天，这就是洞察力。有洞察力当然厉害了，但是呢不完美。洞察力需要另外一种力量匹配才能成就一个牛人。什么力呢？行动力。赵抽就是有行动力的人。很快他就做出了准备，修城墙，挖壕沟，磨刀剑，存粮食。这够不够？还不够。在那段时间里，陈州城60里内的居民都得接受一次家谱抵查。家里有粮吗？有，那好，拿来搬到城里去住。家里有粮吗？不多，那还不去陈州当兵赚饭钱？瞧您这身板，也算是一条汉子，怎么着，坐等饿死啊？所以说没过多久，陈州四周坚壁清野， 外无余粮，路无壮丁。做好了这一切，赵丑准备给草君子当头一击。当然了，他当然不会料想到自己的这一决定会导致一连串事情的发生，包括好的，当然也有一些不好的。孟凯呢，啥也看不出来，没察觉。虽然说这一路跑来显得格外冷清，一个人也没见着，但是呢，孟凯开动脑筋，得出，哦，老百姓胆小，一听说打仗都跑了。人未至天下以胆寒，孟凯很有成就感。但是很快，孟凯就发现了自己的对手。眼前的敌阵完全符合以前的猜测，小小陈州将弱兵稀，不足为患。孟凯大喜，他决定好好玩一玩眼前这些敌人。他决定等这些人走上前来以逸待劳，敌人这么少，何苦费力去打仗呢？等他们上来送死不就得了吗？陈州人果然来送死了，他们稀稀拉拉，不急不慢地前进，毫无阵法可言。草军诸将只等冲锋号令，但是呢，孟凯摆了摆手，别着急，再等会儿。也只需要一小会儿，陈州兵突然合聚一处，呼啸而来啊，而两边隐蔽处猛地杀出两队骑兵来，草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在孟凯的带领下正准备放松一下，结果没想到敌人突然发起进攻。这场战斗没过多久就结束了，战况是一边倒，草军溃败。另外呢，孟凯还被活捉了，没过多久他这脑袋就挂在了陈州城头，充当了一装饰品。在陈州城不远处就是汴州城，城内正坐着因反攻长安有功新上任的朱温同学，在得知什么自己老冤家孟凯兵败身亡时，他应该会很开心的，继而会很欣赏这位陈州市长。也许就在那一刻起，朱温就认定这个人一定要争取过来，而另外一个人的想法是这个人一定要灭掉，如果可以选一个消灭的方式，他会选择车裂。那么抱着这个如此血腥想法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黄巢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黄巢冲冠一怒为兄弟，领着大军杀进了陈州，他能够攻下陈州吗？黄巢又该何去何从呢？明天同一时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，我喜欢读书，也喜欢历史，走进书中的世界，看各路人马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 变法第99天，1898年，上表向朝廷报进，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，豪情壮志。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，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。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？甘肃铁雀等于免死金牌吗？八旗是怎么回事？古代也有年终奖吗？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。每天中午12:30到1点，读史有学问，